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百大，中国原创，电音舞曲 DJ 秀场 ，Immersive experiences a flow and remix。 您正在收听 Rhythm X 节奏驾到 ，Electronic Dance Mixtape。 Baby, you don't believe in me. It's hard to know what you see in me. Don't be quick to say no. My chest is your pillow. Come out of the shadows. I know that you're fragile, yeah. Don't care if you're too loud. Sexy, I want you now. Bet I can take you there. Whispering in your ear. What do you wanna feel? Let's just enjoy the thrill. I'll take over the world.The touch I'm missing. Get up, get up. Hands on your waist, let's go. Get up, get up. Girl, you got the vibe, I'm a motherfucker. Get up, get up. Hands on your waist, let's go. Get up, get up. Girl, you got the vibe, I'm a motherfucker. I like the way you take me back. I like the way you touch yourself. Don't hold back, I want that. When the water come down, I'ma get it. Get up. 5:04，欢迎您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来到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小时间当中了哈。那么记住，是我们的播出时间就是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刚刚我们听到过了非常熟悉那首歌 Let Me Go， 而现在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 DJ Snake featuring Love 带给我们的 A Different Way。 那当然了，我们一会儿也会听到更多的热门的单曲的混音，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混音单曲的连盘 mixtape 来自于 DJ Tony 带给我们的 Pop Future 系列作品的2018年 Rockstar 第二号。那今天呢，我们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继续来关注到我的新浪微博，查询本期节目的直播歌单，马上搜索主持人常小航，新浪微博马上搜索主持人常小航，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直播歌单咯。欢迎大家周末愉快。 And when you're feeling, oh, baby, I'll be right here. I burn up. You need it. Shape like a model, me love for your body curve up. Set the place on fire. Girl, you a set the place on fire. Set the place on fire. Girl, you a set the place on fire. Burn it down. Beijing Music Radio, Raise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Your girl act the same thing, call me your mom. Knock on the bed, lay me on the sofa. Call before you come, I need to shave my cha-cha. You do what you don't know, you run a won't cha. Go downtown and eat it like a won't cha. See my hips, big lips, don't cha. See my butt, my lips, don't cha. Lost a few pounds, and my waist won't die. It's the kind of beat that goes pop. Kind of beat the goal.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刚刚我们所听到的音乐分别来自于 Johnny Good featuring VVT 带给我们的 Burn It Down， 以及来自于 Hotwell featuring Henry Fogg 以及 Mr. Vegas 带给我们的 Bad M， 还有呢我们非常熟悉的 Shape of You， 以及更加熟悉的来自于 Linkin Park featuring JC 带给我们的 Numb and Encore。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各种各样的热门单曲的潮流混音，那除此之外还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些个混音带能够怎样把这样的一些歌曲把它们用不同的 BPM 和节奏把它串联起来的。所以稍后我听到另外来自于 Martin Garrix 以及 Choice Event 他们的 ZF 我遇，以及来自于 Maroon 5 Bottle 等等好音乐，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想要了解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常小航即可。 Feels fake. Somewhere I lost a piece of me. Smoking cigarettes on balconies.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an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You took a toll on me, but I made it with you next to me. Around the world and back again. I hope you're waiting at the end. But I can't do this alon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light. I call you on the phone, need you on the other side. So when your tears roll down your pillow like a river, I'll be there for you. I'll be there for you.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You gotta be there for me too.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云量逐渐增多，夜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扩散条件比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目前空气相对湿度在20%到30%之间，请大家注意多喝水，及时补充人体水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盼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作家阎连科今年60岁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其非虚构自传性散文作品《田湖的孩子》日前面世。田湖的孩子描写的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中国河南的一个小村庄田湖。阎连科有意复原一个他沉淀了50载记忆中少年时代的田湖。寨墙、街道、宋家大宅，阎连科通过精准细腻的书写展现着自己的诚意。小说《北欧众神》由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雷神托尔的锤子来自何处？诸神之父奥丁为何失去一只眼睛？亦正亦邪的洛基究竟是什么身份？幻想文学大师盖曼厘清了北欧神话的脉络，再现了这一辉煌壮丽的神话体系。从世界之树到九大世界，从一切的诞生到诸神的黄昏，从青春的金苹果到巨狼芬尼尔，故事重获新生，众神逐个复活。近日，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校长孙宝国主编的《躲不开的食品添加剂》一书举行了研讨推介会。这本书是一本有关食品添加剂的科普图书，解答了老百姓关心的118个有关食品添加剂的问题。这本书力图消除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疑虑、困惑和不解，以便对食品添加剂有更准确、科学、系统和清晰的认识。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困了，累了，疲了，倦了，闲了，腻了，烦了。 7大情绪问题，还是一个解决办法。2018年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节奏驾到 Razor Mix， 边听边看，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主播 Mr. 长常小航送出魔力4小时，让思想释放，追逐欧美潮流单曲，带你听懂电音。据说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Razor Mi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Welcome to Ri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们也在说着同样的话，我看到有网友在说这关于听着我们的音乐能够有好身材这样的一种论调。哎，这难道不是我们的片花里边的一句话吗？对不对？节奏驾到，多听会有好身材啊！当然这也是据说，很多人会用我们这样的音乐伴随自己的健身的过程。看到了我们的网友 Who Am I 呢，正在健身房里边疯跑着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加满能量了哈。那另外还有我们的网友凯撒龙，他也呢是在说健身房没开门，在门口等着听着我们的节目，准备一会儿进去开始狂跑。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动力也让我感觉很开心哈，让我感觉很知足，谢谢你们的热心支持。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您正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这样一档神奇的音乐节目，源自北京音乐广播。那么本周的这个节目啊，也依然是在周六跟周日两天为您送出。这四个小时呢，分别我们可以听到爵士音乐，融合的爵士音乐，还能够听到一些个潮流热门单曲的欧美歌曲。当然除此之外，更能够让我们分享到另外两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连盘和潮流热门单曲的一个时尚混音。所以呢，我们用各种各样不同的听感，能够去丰富一下你的周末下午的生活空间。在四点钟之后的时间，我们希望您可以来继续加满能量运动才行哈。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FM 97.4 Beijing Music Radio Rhythm X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5分了，马上接近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时间，那么我们的 ending song 也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都放送过了什么样的一些个精彩的音乐内容，包括我们刚刚所听到过来自于 Basil All Gold 带给我们的 Hawks， 以及来自于 Tom Tyler 带给我们的 Rave Me， 当然我们不能够错过更多来自于 Don Diablo 大菠萝和这个 Monic 带给我们的 Children of a Miracle。 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您热情关注我们本期的节奏驾到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但是 One more thing， 就是明天是双十一了，明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要发放福利哦，所以赶紧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呢可以回复一下进群获得我的微信二维码，然后呢我会把您加入到我们可爱的听友群当中去的。明天呢我们会在听友群当中发放福利，而且在节目直播期间也会跟您去参加一些福利的小互动，希望您有好手气有好运气了，不用花钱也可以直接填满你的购物车呢。明天见，拜拜各位，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也叫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明天见，拜拜。